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创造982。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1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启，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免费领取缤纷礼物。6月26日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10所高校，上100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北京青年广播马上就要1岁了，哎，说到青年广播生日，亲爱的，你今年过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啊？ 我想要穿新衣服，背新包包，我还想边看世界杯边吃小龙虾。其实我最想去旅行，在大溪地的沙滩晒太阳，我还想带着芙蓉花出海喂鲨鱼。 七点需要被关爱一下，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这里有所有你想要的礼物。6月26日，带上你的所有朋友，快来北京青年广播砸金蛋抢礼物，赢取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大溪地58天自由行。耀月邀约新旅行。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在星期三的下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过去1周岁的生日，今天呢，今天开始 FM982 的所有节目，所有主持人好像都长了1岁一样。那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在《潮流梦工厂》周三的母婴环节，依然请来我们的老朋友，也是我们资深的早教专家 LC， 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LC。 哎，对不起，我没有给你开话筒。来，现在可以了。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LC， 又和大家见面了。 是的，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话题。也是我最近正在纠结的一件事情，就是到底孩子要多大去上幼儿园会比较合适。这个话题如果收音机前或者网络那头的辣妈酷爸们也在烦恼或者考虑这个问题的话，可以一起加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来看直播互动就可以啦。先要进入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母婴方面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资讯。条资讯说到宝宝生病的问题，之前说换季呀，或者是流感高发期呀，宝宝发烧，这是很多辣妈姑爸们都很头疼的事情。 没错， 就是辣妈圈里面会流传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孩子感冒发烧，特别是 特别考验家长的忍耐力，对，就是看你扛不扛得住， 对， 扛不住的立刻抱起来就往医院跑。其实去过医院的人都知道，去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尤其是当它温度烧的没有那么高，持续时间也没有那么长的时候， 嗯， 一般如果不是因为流感或者是一些你已知的一些因素而发烧的话，其实在24小时之内都没有什么可以去验血的需要， 嗯， 因为24小时之内它还没有反应到血液当中， 对， 所以你查了血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症状，对， 嗯， 这是感冒发烧哈。还有一种孩子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就是拉肚子，就大家可能都吃一样的东西，但是你们家孩子就拉了， 嗯， 就跟大人的这种承受能力不太一样， 对，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宝宝拉肚子究竟应该什么时候去看医生，我们来看一看母婴圈当中的一位大神级的人物，叫崔玉涛， 嗯， 崔大夫他是怎么说的， 男神， 嗯， 可是得到什么样的程度了才得去医院呢？有中刀重度脱水，哭的时候眼泪也不多了，张嘴时嘴也干了，尿也黄了，也少了，那这时候就必要去医院了。 有的时候眼泪没有也叫脱水啊。 对， 啊， 你说把眼泪都缺干了， 他水少了嘛？这种，再一个呢，这孩子呕吐比较厉害，吐的时候你什么都吃不了啊，喝不了，吃不了，完了呢，发烧的过程中，孩子精神状态出现了问题，不太舒服了。比如那天我们就遇到这么一个情况，疱疹炎加炎，妈妈你看看，快来了吧什么的，我们家几个还两个，那个呢？那个在家呢，突然说我们家那孩子是不是被传染了，我他什么表现啊，他怎么一天不喝奶呀，赶快来吧，哭啊不哭，他一哭这块疼，就那种的，你说， 哦， 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提醒家长不要以哭闹的程度作为标准，其实不哭的更麻烦更严重， 想起那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哈，其实不关注那个连哭都没劲儿哭了的， 对， 对， 所以这都是我们要提醒家长的。所以对待孩子，如果要得病以后发现他跟平常反应变弱了，要及时去医院。 刚才您说孩子还有便血，要是这样的情况得去医院吗？ 如果大便中见血，一定要去医院，甭管是简单的肛裂或者是肠道出血，因为家长没办法去。 我看完这视频以后突然好庆幸我们家孩子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嗯， 因为感觉这里面描述的一些症状都还挺让家长觉得吓人的， 超吓人， 对， 便血， 对，便血，其实拉肚子的时候确实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嗯， 成年人当中很常见， 嗯， 包括宠物，我们家之前那个小狗拉肚子也有这样的情况， 如果是我就吓死了，直接 晕血，我知道， 我总觉得好像得了这什么重大疾病，都 感觉得了绝症是吗？ 对啊， 但其实有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还是要去就医的。 嗯， 对，崔大夫是在医生当中属于那种比较小心谨慎型的。 嗯， 对对对，不像有一些大夫就会说，哎，没关系什么什么，他会是以安慰的那种方式，或者让你放宽心的那种方式。 嗯， 对，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条分享给辣妈酷爸们的关于孩子如果有拉肚子的情况，在什么样的症状出现的时候，你可以带他去就医了。接下来呢，是一个小实验，针对小朋友们的。 嗯， 我个人觉得这个实验非常有意思，就是来看一看年幼的小朋友们， 嗯， 他们对于男女平等这个问题有没有自己的理解。 几岁的小朋友？ 大概是4-5岁的样子， 哦， 我觉得不超过7岁，就是学龄前的孩子。 嗯嗯 嗯， 这个实验呢，一共找了10对小朋友做一个实验。看完之后可能会有很多的职场妈妈会反思说，哎呀，我曾经在职业生涯当中有没有经受过职场的男女不平等的对待或者怎么样。 天哪， 是不是很好奇， 这么深 啊，对对， 我就想知道他们会说什么。 我也很想知道，就是这实验的方式， 嗯， 我在看这个标题之前我想知道他们实验方式怎么来测试的。 嗯嗯嗯， 结果看完这个实验以后啊，哦，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的，一起来看一下。 再把粉色的球放到另一个瓶子里。 多多耶。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手上一边多一边少啊？ 对呀， 因为她是女生。 啊啊啊！女生应该是女生多，男生少吧？ 但是 为什么我是女生就比较少？男的跟女的是一样帮忙的，但是我的得少，他的得那么多。那些糖果像这么多，这肯定是不公平的， 不公平，不公平。 女生就一定要吃的少啦、啊，奖励应该是要中等的。这两个球是一样多的吧？那糖应该也要一样多。糖跟男生女生没关系，两个人的工作都是一样多。要是你多我少，那就不公平了。 那你觉得怎么样才叫公平呢？你们俩自己注意一下。 一样多， 一样多， 就是每个人一样多。我觉得我们可以每个人都是一半， 对， 把糖分给他一点。 大家都一样多吗？ 一样。OK， 新科对新科可以。 这个视频的最后，其实还是给成年人来看的。因为他通过一个研究数据来表现说，有数据表明在职场当中，女职员的晋升的机会要比男职员普遍要少40%。 嗯， 对，这个所以就是会让很多成年人去反思这个问题，去深思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也惊讶于孩子们，学龄前的孩子们，他们对于这件平等这个公平这个事情， 嗯， 他们其实是很敏感的。就是糖在孩子的世界里，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说，跟薪酬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是一样敏感的。 嗯， 对。所以 LC， 你作为一个跟经常跟孩子打交道的这样一个工作者、 嗯， 你觉得这个实验它是有道理的吗？ 嗯，有道理。反正从孩子的角度出发，因为他。毕竟他经历的东西他会少一些，所以在很小的教育里边、 嗯、 其实在很多就是比如低龄段几个月到一岁多这样的状态都会告诉他，比如在有时候上课的时候也是一人一份东西很正常、 嗯、 然后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应该其实从小受，如果在早教班或者上什么课都是接受这样一个同等的这样一个价值观和理念，但是反而为什么成人会这样，我觉得可能也有一些，它不单是教育问题，还有一些社会问题， 对，整个环境的问题， 对对。 但是我就会在想说、嗯、这些孩子一共是10对孩子， 嗯， 也许有些家长告诉他们过有关于公平这件事情的一些内容，但是我相信大多数孩子在学龄前可能家长很少会专门跟他说一定要注意什么男生女生公平这个事情， 对， 那他们自己脑海当中这个是潜意识吗？ 嗯，关于公平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你要是没有刻意跟他说过男生女生应该如何如何，然后其实孩子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嗯、 就举一个特别小的一个例子，曾经就是我们跟外国的那些朋友一起聊天，然后我们聊了一个话题叫你的童年的时候你做什么游戏、 嗯、 然后后来呢就是采访了很多就是有中国人有外国人一起，然后后来就说那个外国人就问你爬树吗，然后我说我爬过我还摔下来过、 嗯、 然后后来那个旁边一个女生啊怎么会爬树啊，说这是男孩的游戏 啊，这是他意识当中对于男生和女生的区别对待。 对， 对，所以其实就是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你从这个小的事情里你能判断出就是有时候大人或成人对孩子一些定义，就是说什么是男生做的什么是女生做的，其实这本身怎么说就是一种以 差异对待。 对对， 比如说特别常见的、嗯、在他们开始有意识的时候， 嗯， 家长会 对自己家的女孩就会说， 嗯， 你是女孩子， 对， 你要文静一些， 对， 就是认为男孩可以逃， 对， 女孩一定要文静，这是很多家长， 嗯， 就是他言语当中不经意就透露出来的一种讯息， 对， 所以可能对孩子来说从小也会有一些影响。 是的，因为其实这些游戏包括做什么事情，对，应该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去尝试的。 对， 你不尝试你怎么知道你 可不可以， 对，更擅长什么呢？ 对对对。 所以就是很多其实这些可能在我们教育里就是无形的就会慢慢渗透给孩子。 嗯哼， 嗯，但是当然也没有人刻意去教，但是可能就是从这一点一滴会有这样的区别让孩子感受到。 嗯， 嗯，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孩子小他什么都不明白。 对， 其实拿这样一个测试就能完全看得出来，即使是学龄前的孩子，他们对于一些成年人世界当中才会有的问题， 嗯， 他们自己也是能够感知到的。 嗯， 所以为什么说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我们的一言一行在有了孩子之后都要非常非常的注意才行。 嗯， 接下来在潮流风向标我们继续关注到的这件事情可能跟我们今天的主话题也有一些关系，关于去幼儿园。很多家庭其实是，我特别能理解， 嗯， 早上幼儿园是因为家里真的没有人带孩子，但是这个孩子的陪伴到底这个问题应该交给谁，什么样的孩子才是精神世界非常充实不孤单的， 嗯， 真正不孤独的孩子。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视频当中父母双全但是陪伴却缺失，这个孩子会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嗯，听得清。 爸爸干嘛？ 再调整一下是吧？嗯，好的，没问题。嗯，气也再去换一下。嗯，好好好，我今天晚上的话一定就发给你好吧。 注意一下哈，因为有收音机前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概讲述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到了晚上深夜的时候，爸爸在忙工作，孩子呢完全没有办法参与到爸爸的工作当中，爸爸也完全不搭理他。 你说， 于是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人，那一定是虚构的，对吧？ 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 我讨厌他。 对对对。你讨厌他，因为他老给你吐口水，把你推倒，扔你的书包，你当然讨厌他。因为讨厌他，所以你才不想理他。 你是说，爸爸，你讨厌我？ 你觉得呢？嗨嗨嗨，别难过，给你好玩的。 爸爸说抽烟的都是坏小孩。 你当然讨厌，你还听他的，看看他们多帅，和他们一样，阿豪永远不会欺负你。 真的？ 当然，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只要你比他们更坏。 如果小豪明天还欺负我呢？ 你干嘛？ 好，没事，早点休息吧，明天要上课了。 我是在这个点儿看，如果是自己夜深人静一个人看，会被这个视频的电阅所吓坏。对，但是我觉得他最后一句话是有道理的，就是不要因为家长的缺失，让魔鬼住进了孩子的心里。 嗯， 对，其实那个家长就是等到最后推门去关心，说你干嘛呢的时候。就特别典型的一种家长，就属于你只要别捣蛋就行啊，没干嘛，看你还乖乖在屋里，行，那我走了。 对。就是有一种好像在检查你的工作，你乖不乖呀，你听不听话，就是有没有按照他想让孩子呈现的那个状态， 就你别闹别打扰我， 对， 然后你人在这儿， 对， 没有缺胳膊 断腿就行了。 啊，好可怕。 这种家长其实反正在我们那一代家长当中，就我的父母那一代当中还挺多的， 挺常见的。 对， 其实刚才视频里有一段就是还挺真实的一个写照，就是孩子内心就是当他发现你找他他不理，就是家长没有给他回应不理他的时候，他真的会内归因，他会觉得是我的问题。对， 多小的孩子都会吗？ 就是很小的孩子，因为零到三其实一个挺关键的阶段，他在建立安全感和我跟我最亲密的人之间的关系。 嗯， 就是我遇到什么事情有没有人在乎我嘛，就是你到底爱不爱我嘛。所以他就是会有两种方式去试探，一种就是他主动去找你，看你回应的状态，然后他发现你不回应，他就想我是不是不可爱或者不好，有一种就是偏内向型的，他会自己消化，就是我不好。还有一种偏就是外露一些的，他可能会用更让你注意他的手段， 亲近的方式，比如扔东西， 对，比如扔个东西，然后就我看你这样你理不理我，我那样你理不理我， 嗯哼， 然后就是两种表达方式，其实都是在确定你是不是在乎他的那个人。 嗯哼，所以这种，想要去获得父母回应的这种行为，其实每一个父母都会遇到过。从他们，我觉得开始可能半岁或者是9个月、10个月以后，就已经开始有这种需求了。 对， 比如说像我们家现在这个不到2岁，然后他还不会说话，但是他会频繁的叫爸爸或者是妈妈，然后你只要很开心的答应他， 对， 他就会超级开心。 对， 可是你要是不理他，他就会非常着急。 对， 这其实也是一种需要回应的一种表现。 对，他会一直叫你吧？ 对，一直叫我妈妈，我说妈妈不停的叫。然后后来我就因此而教他，我说那我下次叫你的时候，叫你名字的时候，叫你儿子的时候，你也要让他也学会。 对对，这种互动就是比较有爱的。而且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回应他的语气和状态，如果你只是就是很敷衍的哎一声，他还会再叫你。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的之后的反应是取决于你回应他的反应的。 对，他非常敏感，孩子。 对，超敏感，很在乎你的一举一动。 没错。 那我们第一时段的节目要暂时告一段落，在稍后的一个半小时当中，要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孩子多大上幼儿园这个问题。其实像我们最后一条讲到，家长是否能够给到孩子让他感觉有安全感的回应这个问题，在是不是可以提前送孩子去幼儿园这件事儿上，也是可以去考量的。 是的，是的。 对，所以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节目稍后要继续回来，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畅聊一下孩子多大去幼儿园这个问题。

然后就是好的，别人不会背诗呢，我会了；别人不认识字呢，我认识了。 这就像是在小区里遛弯的时候，见到别人家的孩子刚会说话，就已经开始会鹅去向向天歌。 嗯， 家长觉得哎呀，真厉害。 对， 但是这句话还是那样，就若干年以后，大家都会这首诗。 对， 没有什么差别，几乎你走在路上随便问一个人，大家都知道。 嗯，所以就是如果是对这一类秉持这一种教育价值观的，那如果说他以这种态度想送孩子早一点去幼儿园，这一种是不建议的，因为你越早的去学这些东西，其实他零到三岁他早一点的时间更多的是保护他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这个才能让他对未来的学习有主动性。但是你过早的比如强压式的让他学了一些东西，反而让他觉得学习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所以对于你近期可能看，哎，他好像会比别人多背一首诗，但是你眼光再放远一点，他可能自主学习的意识就会比别人差。 所以这个第一点是告诉那些觉得说我提前上幼儿园就可以比别人提前赢在起跑线上的家长们，首先去幼儿园你的目的不是去让他学东西， 对， 而是其实就是去玩儿， 嗯， 是跟同龄人在一起待着， 嗯， 就像刚刚 LC 说的一样，就是任何采取灌输式的超前教学 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都是弊端会更大的。 嗯， 其实我这边有一个数据哈，说国家在幼儿园管理条例和纲要当中也强调过，学前教育是3到6岁的儿童， 嗯， 游戏是学前儿童教育的主要方式， 对， 而不是说你今天要学会26个字母里面的前三个， 对， 今天10以内的加法， 嗯， 你至少得对一半，这种确实我不知道教学大纲是不是这么安排的，我不知道，随便说哈， 对，这个例子就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所以就是咱们去早教班去那些机构都是用玩的方式的，寓教于乐，这其实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秉持着说，哎，玩那么久了，咱们去幼儿园学点东西吧，那这个可能就要让你失望了。 对，就 可能 真的会限制了孩子的学习能力了。 对， 嗯， 而且过早接触知识就是会扼杀他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的。是 的， 是的， 嗯。说国外有一个儿童心理研究院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是用简洁的语言描述一幅画， 嗯。 请两组孩子同时根据自己听到的内容来作画，一组是上过幼儿园的，一组是没上过幼儿园的。2周之后呢，这个教授再一次重复实验的每一个步骤，结果上过幼儿园的孩子画作和上次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嗯， 然后没上过幼儿园的孩子画作跟上次截然不同， 嗯， 所以实验结果是很明显的，他受过这种知识的教育了，就是所谓的灌输式的或者怎么样的，他已经接受过这些教育体系了，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磨损和消耗就会有点大。 对， 这个事情我突然要拿我自己做一个例子，虽然我不是宝宝了， 嗯， 昨天我们不是台庆吗， 嗯， 我带着几个听众去线下活动做那个蛋糕， 嗯， 然后我们那一组呢就分到姜饼，其实烹饪的过程都不需要我们去操作了，就是那饼干已经被切好形状拿到我们手里，我们只要拿那个糖霜， 嗯， 温度刚好的糖霜往那个饼干画画就可以了、 啊、对对对，嗯， 就画什么房顶啊墙壁啊什么的我还凑合，给了我一块说是装饰物，我看半天我看不出它是个什么东西我竟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就是不知道该怎么画， 嗯， 可是我旁边那一位听众呢就非常有创意， 嗯， 他把其他的两片我也看不出来什么形状的分别画成了蝴蝶 啊， 和一个什么来着我忘了，总之就很有意思，包括其实我们各自完成一片房顶，那房顶是斜的嘛，一人一片，我就画了点波纹上去，结果人家上面画了很多很多图案，我是那种觉得天哪，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已经完全没有 了，是什么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是什么限制了我我现在在追溯到可能是因为我11个月就去幼儿园了， 11个月， 因为我们家没有人带我 啊。 但是11个月的我也干不了什么事儿，在幼儿园学不了什么知识，就是找个地方我能看过的就行。 就是饿了有人喂， 对，上了厕所不见得有人给换 啊。 对， 你适应能力应该挺强的吧？ 啊，对，这个就是关于就是被大孩子欺负这个话题，我们之后聊。反正11个月的我，当时在幼儿园天天都是鼻青脸肿的回家的。据我妈所说是这样的。然后通常我妈说那会儿冬天穿大棉裤， 嗯， 南方嘛也没有暖气， 嗯， 回到家那棉裤都已经湿透了，就尿在裤子里了吗？ 饱经风霜的 童年，饱经风霜，对对对，因为我说话比较早，后来回去就会跟我妈说今天谁打我了。 然后我妈就跟我说，那就打回去。 我觉得这是不是当时在那种环境下养成的一种生存技能，我必须要说出来。 对，反正我说话挺早的，然后我就可以、还好，这样我妈就可以知道每天在幼儿园发生了什么事儿。 嗯， 反正就这么过来了。那是我们那个年代特定的一个环境。 嗯， 就被迫嘛，无奈、但是还是要告诉大家，就是首先就是认为三岁以前没到三岁就去上幼儿园的这个危害很大的这些家长们、确实是有他们的道理。 对， 其中的道理呢，刚刚 LC 也讲到了这些。还有其他的吗？你觉得三岁以前不适合上幼儿园的原因？ 嗯，他有一个状态，因为在孩子三岁之前，他其实都是一个挺关键的一个建立，就是亲密关系，我们有时候叫他依恋关系的一个阶段。就是他这时候其实是一个形容一个什么状态呢，就跟这个孩子他在储存能量一样。 嗯， 就是我到底行不行，我到底能做什么、然后我可不可以独立的做什么什么事情，就是他其实是在试探自己行什么行什么不行的这个年龄阶段。但是呢他又不确定自己行不行，所以这时候如果就是比如有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跟他有亲密关系的人，就照顾他的人，因为他比较懂这个孩子嘛，所以他就会及时会给他回应，就是告诉他你什么可以什么不行，然后他其实更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我自己能力的范围边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幼儿园一个状态，因为他毕竟不是一对一的这样的状态，可能老师不可能随时发现，这 顾及不到。 对，再加上他可能语言表达又没有那么及时，又没有那么清楚，所以有一些需求啊可能不会得到立刻的回应，这样的状态。那么孩子就是有一段时间会什么样呢，就是他从想表达但发现我好像我的表达方式又没有人可以正确的去回应我，慢慢就变成了那我就干脆就不说了 啊。 嗯， 所以你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个例子，也是我的一个当幼教的老师、然后我们有一次在聊天的时候、他说你知道那些不满三岁被送去幼儿园的孩子一天当中说最多的是哪句话吗？ 嗯， 我说那就是我想回家呗。 嗯， 他说不对。我说那就是我想妈妈。 嗯， 他说不对。他说我们班有个孩子说的是我想阿姨。就觉得很心酸，是不是？ 嗯， 就是这个其实是能够印证到 LC 刚刚所说的那个，他身边有一个特别亲近的人， 对， 能够及时回应他，那这个人肯定在那个家庭就是阿姨。 嗯， 但是在孩子特别孤独寂寞冷的时候，他想要的人是阿姨不是妈妈。哎， 嗯，那就是只能说就是在这阶段谁陪伴他的时间越长，谁给他更多回应让他有安全感的那个人可能是带他时间更长的那个阿姨。 嗯哼， 就是他觉得我有了什么需求的时候，只要这个人在我心里面是踏实的。 对， 等于他跟阿姨其实建立了比妈妈更深厚的那个亲密关系。 对对对， 嗯， 包括像学习能力这个事情，刚才我还漏说了一点。 嗯， 有一个理论哈，说孩子超前学习的危害会在小学二年级之后爆发。 嗯， 就我当时很惊讶于这个标题，说为什么能够这么明确的标志到说小学二年级之后爆发。我们来看看这个是怎么说的啊。说很多父母看别人家孩子早早送去上学了，自己就不淡定了。其实让孩子过早进入到枯燥的学习当中，他们将来会比青少年更容易失去对学习的兴趣和热情。这跟你刚刚说的其实是一样的。有人指出说，超前学习虽然会让孩子在刚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成绩特别优秀，因为他都会了嘛。但是孩子上课容易因为已经学会了而导致缺乏探索求知的欲望。 嗯， 因为他会了，他不想听。 对。 养成听讲不专注的这样的习惯。 嗯 嗯，那等上了二年级，基本上老本就吃完了。 嗯， 加上学习欲望不强，他的学习习惯又不好，学习起来就会很吃力。 对， 越来越糟糕。 嗯， 这好像感觉就是一个虚假繁荣。 对对对，能理解。 嗯哼，然后有一本书是一个叫做尹建莉的作者写的，叫好妈妈胜过好老师。 嗯， 这本书应该好多人都听说过哈。这书里面说，想要孩子接受什么就去诱惑他，想要孩子拒绝什么你就去强迫他。 有道理。 很有哲理，是不是？ 对， 嗯， 有道理。 所以就等于如果你是，我们还是在说那一类家长哈，你是本着说要让他去幼儿园提前学东西的。 嗯， 那你就等于是提前扼杀了他对于知识的求知和探索的精神。 嗯， 你用一种强迫的方式， 对， 让他以后 对学习产生抗拒。 对，这只是从一个单纯的就是学习，我们说认知方面嘛，是这一方面来讲。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真实的例子，是我曾经在上一个课程，是三岁以上的一个课程，是孩子独立来上的。然后也是有一个妈妈说，我想因为我的孩子是两岁半，虽然不大，但是我想把他送幼儿园，然后我就把他插进这个班，说我想让他适应一下，就是跟我分开，让他独立。然后这个孩子是呈现什么状态呢？我相信可能如果他去幼儿园，大概也会是这样一个过程。最开始进来的时候是哭闹的，非常大声的哭闹，然后他就是想获得关注嘛，就是因为就是妈妈其实在门口，他想出去。后来等到他，我说你是想找妈妈吗？然后后来他发现推门出去的时候，他也不找他的妈妈，然后因为妈妈就是跟他说了，我就是你进去之后 必须要上课， 对，对，然后就是他那种就是盲从的状态，他就说我不想在这儿待着，因为我没准备好，但是我出去也不想找我的妈妈， 因为他会不喜欢我，因为我没有完成他的任务。 对，然后后来他就在那个门口，然后就一直纠结，一直哭闹，就是当时那个表情都之后，他就是我该 怎 么办呢？就是这。面对这个事情，就是这里边我待不了，外边也没有人可以 理解我、接纳我。 对，后来之后又发生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老师会有一个人专门去陪伴他嘛。后来他哭着哭着，然后他就不哭了。但是呢，就是他跟一些比他可能都得大一岁的孩子在一起，因为那个课其实是对年龄有要求的。然后但因为他认知水平跟人差一岁，他又有区别。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听不懂的一个状态，但是慢慢他就进入了一个比较社会化的一个表现。那是什么呢？我听不懂，然后就人家说什么我就好， 不懂装懂嘛， 就 是所谓的， 就是有一种你好像看上去很听话， 对， 很融入，就是让干嘛我也干什么。但是他其实整个人的状态心里边是很不确定，他只是为了此刻我也没有别的选择了，然后我要保证我的一个就是安全，所以我跟别人做一样的事情。所以千万不要理解成啊他适应了，然后你看他都能跟别人相处了，真的得是看孩子的眼神和他的一个回应，因为你会发现他一直在察言观色。 所以这种让我想起有一个电影叫看上去很美，那个电影里面有一个小男孩叫方锵锵，他就是因为就是适应不了，无法就是提前去适应这种集体生活，然后心里就有点失衡。因为也就是他是被父母就是强迫去上幼儿园的嘛，然后年纪又小，他不会自己穿衣服，还跟其他小朋友比起来经常尿床。然后因为你知道幼儿园，反正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哈，有那种小红花。 对， 就是奖励机制嘛。然后集体生活当中的老师也会命令说吃饭不要说话，要睡觉啊，什么上完厕所一定要洗手啊，然后呢这些他都做不到嘛。就小红花就是比别人少或者没有，他就觉得自己很努力了呀，可是就是没有小红花，他就觉得这老师为什么不给我小红花。他经常会这么说，于是他又通过捉弄老师，抢小朋友玩具，搞破坏，来发泄心目当中这种不满的情绪。就挺像的。 对，可能有一部分也是想获得一些关注。 就是其实他可能还没有在，就是小朋友自己在还没有准备好的阶段下，就被家长可能强行的丢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还是一个集体的生活的环境当中。也没有你刚刚所说的那个依赖的人， 对， 可信赖的人， 对， 然后他自己能力也不够，做不了那些事情，他就会对这个集体，对这个环境产生一种厌恶的感情。 对，这一种他像他能捣蛋，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状态，就是你至少 他是要发泄出 来，对，至少他在发泄， 对， 就是一定要最关注的就是他，你看上去一切都很好。这一种真的是要特别关注的。 那是不是就是什么时候上幼儿园这件事情，是不是就应该是成为孩子准备好了家长才送过去，还是说三岁以后基本上都没问题了？ 是这样的，他其实为什么说定三岁，他其实跟那个之前我们讲过一个叫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然后它是跟这个相关的，就是说孩子在三岁左右的时候，他没有一个定点，就是说我一过三岁生日我就可以了。 对， 没有这个时间规定，只是一个大多数一个平均的年龄，可能在三岁左右孩子会形成独立的 一些人格，然后认为我可以独立的做一些事情，然后他对于分离他也没有那么 强的分离焦虑。 对他应该已经具备说我可以我能行这样的一种心理储备，然后我们大概在三岁的时候去发生。但是不是说我一到三岁就有呢？真的不一定。因为有的孩子你到了三岁，他如果之前他那些储能，就是我能行我可以的这样的能量没有储备充足，其实他到四岁有可能上幼儿园对他来讲还是困难的。 那怎么办呢？这就很尴尬了。因为像很多公立幼儿园，就是你到年纪必须得上，你晚一年也不行早一年也不行。 对， 但家长说那我可以选择私立，但是你也就不能就比别人大那么多然后才去上幼儿园。 明白。然后就是这个点在于什么呢？就是首先家长要有一个意识，不是说一到三岁然后这孩子就完全准备好了可以了，而是在零到三岁这个之间你其实可以做一些事情让孩子具备这样的能力，让他心里面有力量，让他储备的能量是足够的。比如之前我们就说过，他其实分两个阶段吧，一岁半之前就是他有一些基本需求的时候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更多的是 对 有没有人理他回应他，这是决定他有没有在第一人生阶段构建一个就是这个世界我是有存在感的，有人理我的这样一个关系。然后他如果第一阶段过渡好了，他认为哎真的有人理我之后，他会进入第二阶段，就是一岁半到三岁这个阶段，就是他探测自己能力边界的时候，就是什么我能行什么我不行，那这个时候有没有人真的放开手让他去体验让他去尝试，然后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帮他让他可以做到，比如他之前不具备这个能力，在一点点帮助他之后他能发现自己可以走得很高，对，一点一点的加难度让他能力有一个上涨，有没有人给他这样创造这样一个成长的空间，这是第二点。然后如果也有，就比如举个例子啊，吃饭我可不可以自己吃，然后就是简单穿个衣服，我知道不了我要伸手或者我要自己能有一个有意识的穿的动作，或者鞋子我知不知道脚要往里边，哪个是左脚哪个是右脚，就是最基本的生活技能是家长在代劳还是你真的鼓励孩子自己去做。 这种所谓的自理能力和生活技能其实是在上幼儿园之前可以去培养他的。 对，可以。 这个不是说强加去灌输他某一些知识。 对。 而是说帮助他更好的去自己照顾自己。 对，让他了解自己，原来这些事情我可以做。当然就是这些事情其实他发现哎，这个我行这个我也可以哎，这个好像我也可以，他是积攒了很多这样的能量之后，你再跟他说哎，我们现在要做更厉害的事情了，你知道厉害的小朋友都是小朋友跟小朋友在一起，然后我们可以玩更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听更好的故事，然后去做大孩子可以做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他积攒好能量了，他再去体验的时候再去做的时候他会比较顺一点。但如果他之前都没有这种独立做，吃饭也是你追着喂，衣服都是你穿好，杯子水洒了你跟他说没事儿，你不让他参与你都替他代劳，那孩子就是他不知道他到底能做什么，所以这就是他没有更多的就是事件建立这种我可以做我能行的状态。 我突然想到一类家长，以老人居多，就不幸的是我们家老人也中枪，就他们会经常说哎呀没关系的，这些事情上幼儿园就好了，自然有幼儿园的老师管住他。这个是我非常非常不认同的，我其实就是其他的事情我都可以商量，但是一旦听到这样的话我是会一定会当面反驳。 对， 我就会说首先没有这样的说法，没有人说上了幼儿园就都会好的。 是的是的， 在幼儿园里他如果融入不进那样的生活，他没有这样的自理能力，没有这样的习惯，他就是会比别的孩子更遭罪。 对， 比如说他没有自行如厕的能力，那他尿裤子了没有人能及时给他换，或者说没有办法每次都及时帮他处理， 对， 他自己是不是难受谁难受谁知道。再比如说吃饭，他如果自己不能好好吃，那你到了幼儿园老师管不过来， 对， 那你是不是就是自己饿肚子。 对， 然后再有一点我很不喜欢听家长说自然会有老师管住他， 这就是典型的自己不管让别人管。 对啊，这应该是你的责任和义务。 这是你的孩子， 你把他丢给学校和幼儿园。 对啊，这不就丢给社会了吗？ 对啊， 这不就是成为社会的累赘了吗？ 也不是，反正不能说累赘，但是你把就是应该就是你提前可以做的一些事情，然后让他短时间通过自己体验不好的方式来习得，就孩子会也会很难受啊。 我觉得这也是家长的一种踢皮球的表现。 对， 就是自己觉得对自己也没有自信， 对， 我也管不好他。 嗯嗯， 吃饭这件事情我也没有办法保证他自己能自己吃。 对， 那就看着办呗，就像你说的，他们就会认为孩子到了三岁上了闹钟一样的， 对， 立刻就一夜之间变得不一样了。 对，所以就秉持这种观念呢，三岁就好了，而前期不做任何努力，只期待就是我到了那个年龄就会呈现这样的结果，这样的看法的，一定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对， 嗯， 所以各位辣妈苦爸们，以后要是身边再有人跟你们说一上幼儿园就好了，一到三岁就好了这种话， 童话里， 对，记得要反驳回去。 对， 当然我们今天在说孩子到底要多大上幼儿园合适。 嗯， 刚才说到的是就是认为三岁以前上幼儿园危害很大的。 嗯， 那还有一波呢，会有一种理念叫做越晚越好。 嗯， 有一本书叫晚上一年幼儿园是给男孩最大的礼物。 对， 就是甚至这里面，这派人里面会认为说，尤其是男孩就一定要比女孩晚一年上幼儿园。到底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各位聊。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孩子多大上幼儿园合适的这个话题。

的6: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正在为您直播辣妈正传，我是袁一，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的关爱青年计划。今天我们还是和老朋友 LC 一起来聊一聊孩子到底多大上幼儿园合适。 嗯， 刚才说了就是提前上会有些问题。 对， 对， 那刚才也预告了，说另外一派的观点就是认为说越晚越好， 嗯， 哪怕幼儿园又跳过去了也没关系，就甚至有这样的人认为， 嗯， 尤其其中有一派人，以明星当中的妈妈霍思燕为例， 嗯， 他会认为尤其男孩就是要晚点上。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当时《爸爸去哪儿》那是去年还是前年的事儿了？ 嗯，前年吧。 哦，的时候去他们家采访， 嗯， 然后杜江就介绍过说。那个嗯哼的妈妈最近正在看这本书，叫做《晚上一年幼儿园是给男孩最好的礼物》。 对， 这本书还挺有名的。 嗯 嗯，然后以至于今年播《妈妈是超人》的时候，嗯哼已经5岁了。 嗯， 还是没有去幼儿园。 嗯，给他一个更好的礼物吗？这样、 更大的 surprise。然后你怎么看这种看法？ 嗯，是这样，就是首先就是什么时候上幼儿园，其实确实跟年龄，它指年龄只是衡量，就是我可不可以上一个平均的一个数字而已、 嗯、 然后说要不要应该去上幼儿园，因为其实在3岁开始他已经有了一个，就是他需要有一个同伴、 嗯、 就是同伴的，就是他更倾向于就是我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就是除我家人以外我能不能跟这个社会建立连接，就是我家庭以外的人，所以他其实是需要一个同伴的一个环境，然后看我在这个群体中，他会越来越在乎我在这个群体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跑步，我是一个，举个例子啊，就是跑步我是在班上可能是一个多快的，我是属于快的还是中等的还是跑得慢的，他会渐渐的他会更在乎他在同龄人这个集体里他的位置是什么样子的，他才判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其实是一个更了解自己，对、 嗯、 他要确定自己在集体里的位置、 嗯、 对，然后更好的确定，哦，原来我是一个这样的人，我是一个这样特点的人，可以帮他了解自己。 嗯， 哼 嗯，所以他其实需要一个集体环境的。 嗯，那是那为什么会这么多人认为或者很赞同说男孩就要相比之下要晚一年上幼儿园，是因为就是坊间传言说男孩的心智成熟就是要比女孩晚吗？ 他心智成熟，你只能说某些方面，就是比如语言表达，然后他确实在3岁的时候，女孩的大多数啊，也不是绝对的，就是女孩可能语言表达能力相对要比男孩更早一些发展的。 早啊。 对。 对。 我在想，是不是坊间在想，就是因为女孩感觉伶牙俐齿的，然后可以把幼儿园的一些事情说出来，男孩就是那种回家问吃什么啦。不知道，就是这种状态。如果你问一个女孩你吃什么了，她会告诉你今天吃了什么菜，还有什么饭我没够吃，然后老师还给我加了一勺什么，然后老师还夸我棒。这是一个同一件事情，确实是上幼儿园男孩跟女孩截然不同的一个反应。嗯， 这是正常的一个情况，并不代表是男孩在幼儿园就没有获得什么。 对，他是需要这种社交环境的。 对， 嗯，不能说我心智我感觉还没有女生成熟，然后我的语言表达我没有那么快，所以我一定要等到她都发展好了我再去，那可能最好的一个社交的一个时机就错过了。 那我们说了，所以讲这么多，讲了两派的观点之后，我们也大概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上幼儿园到底几岁合适、 嗯、 这个事情没有一个固定的，而是说当孩子准备好了、 嗯、对 就可以去。那什么叫准备好了？我想问一下 LC， 你认为当孩子具有哪些技能的时候去幼儿园就没什么问题了？ 对，首先是一些最基本的技能，就是其实刚才在上半段说过的，就是比如他一些基本的自理能力，我至少吃饭和简单的就是比如穿衣服然后鞋这一种，我具备一些基本的技能， 哪怕是在别人的协助下、 嗯、 我能完成，至少我知道我要穿鞋子， 对， 我要脱鞋子， 对， 然后我该点到点吃饭了、 嗯、 我得往嘴里送， 嗯， 吃不饱了我还能再要， 对 对 对， 就这种。包括要上厕所了，我哪怕真的就是每次不能够那么精准的控制自己的如厕， 对、嗯、 但我至少尿裤子了我会跟老师说， 对， 我要换， 对， 嗯， 一些关键词汇的重点表达， 就是我在表达需求的时候，我至少能就是用一些简单的词汇让更多的普罗大众明白我在说什么。所以这些其实在生活一点一滴中你是可以言传身教给孩子的，比如就是喂饭的时候就比如他自己吃饭的时候啊，你在自己吃饭，然后啊还想吃，然后就是还是最简单的话告诉他，然后他可能会只说最后一个字就是吃。 嗯， 然后他如果他会配合着自己的肢体动作指着老师，比如他那个少了吃，就至少你也能让老师明白你在表达什么需求。 嗯哼， 然后或者就是我如厕，就是我比如就是在我带着纸尿裤，然后我小便了或者大便了，然后有一种什么语言，然后能让其他人明白，然后我有这个需求。 嗯哼， 所以这个都是家人可以在比如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跟他灌输一些简单的词汇，让他在特定时间表达。 嗯， 那么家长也可以做的就是他比如可以告诉老师他在说什么的时候其实是在表达什么。 嗯， 然后这样呢也能让老师更好的去了解这个孩子。 嗯嗯嗯 嗯， 就是那些基本的生活技能要有一些。 嗯， 以及他的语言表达。 嗯， 虽然不一定要什么都会说。 对， 但至少他能够通过自己的方式去传达自己内心的需求和想法。 对， 这个时候的孩子其实差不多已经可以到了能上幼儿园的年纪了。那当然咱们的规定是三岁之后能上幼儿园。 嗯， 那现在其实市面上很多私立的学校它有一些小托班， 嗯， 或者什么棉毛班， 嗯， 就是这种的机构，它是针对没满三岁的， 嗯嗯， 或者还没有做好准备要去上幼儿园的小朋友来准备的， 嗯， 分什么半天的啦， 嗯， 一天的啦，全天的那种， 嗯， 你认为这样的托班啊，眉毛班可以去尝试一下吗？ 嗯， 通常这样的机构好像他老师和孩子的配比 嗯 会更充裕一些。 对，然后就是家长在考察的时候一定是考察就是这段时间孩子比如他这个托班主要是做什么。 嗯， 是比如他在三岁之前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情感上的回应和一些生活最基本的一些就是比如吃喝拉撒睡这些，就是回应这些需求。 嗯， 然后他对于课程比如学的知识并没有更高的一个要求。 嗯， 首先这个肯定是不能以什么学东西然后这个为。 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事情，我有一个同事。 嗯， 他孩子马上要上幼儿园的年纪。 嗯， 我就问他，我说哎姐最近给孩子考察幼儿园怎么样。 嗯嗯嗯， 他说正愁呢不知道该上哪个。我说怎么了说来听听。 嗯， 他说考察这么多幼儿园没有一个有教案的教学大纲都没有。 嗯， 这怎么能让上幼儿园呢？哎，我当时因为我还没有跟你聊过这个问题，当时还， 嗯， 我心想说，哎，说的好像有道理，我已经无力反驳，但总觉得哪里不太对。 嗯， 上幼儿园要求有教学大纲和教案。 嗯， 那这个教案里面难道是说我本学期要学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吗？就这个咱们理解为是教学大纲和教案吗？ 嗯嗯， 对不对？ 嗯嗯嗯嗯， 今天授课哪些内容？ 嗯， 苹果是 Apple。 嗯， 梨是 Pear 那种。对，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儿了。 嗯， 这是很多或者说一部分家长他们在考察的时候是会考量这个问题的。 嗯， 所以到底这个不是幼儿园一定要有的考量的， 这个就是分两派吧。一种是确实有大纲，像一些公立园它就是规定了就是我在这一年可能这三年从三到六岁我要基本知识可能要掌握到什么什么，它确实是有这些的。但是现在其实有很多像国际幼儿园或者一些私立园它更多推崇的是一种教育理念，然后就是我们更多的一种是我以学什么能让家长呈现出来什么状态为准，这是吃一派嘛。另一派是我更多的关注的孩子的成长心理发育还有他综合能力，比如他社交能力情感然后表达能力，是这些是两派。但是这具体选哪个最好他其实没有说这个一定好这个一定不好。首先这个家长是秉持什么样的教育的状态和价值观，这是第一点。因为你如果选了一个违背你自己价值观的，孩子和你都难受。 嗯 嗯，所以他没因为没有一个是绝对的好和绝对的不好这样的，所以还是以你的教育理念为出发点选最适合你的。嗯， 那你觉得在考察幼儿园的时候哪些因素是必须要考量的？我个人认为， 嗯， 在北京 嗯 这样大城市距离是要考量的。 嗯，对， 如果你为了上一个所谓的名校或者说你认为很好的幼儿园， 嗯， 你每天要奔波一个小时。 嗯， 嗯， 这还是不堵车的情况。堵车不堵车，我觉得来回一个小时加起来一个小时都是挺长的一个时间。 嗯， 我觉得对于这么小的幼儿园的孩子来说来回的路程 嗯 以半个小时为宜。 嗯， 你觉得呢？ 对，这确实距离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在跟很多妈妈在聊的时候，说你们首要考虑的，她说就是距离。首先这个接送这个问题， 对呀， 是第一要考虑的。而且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你接送的时候就有固定的时间点，然后其实孩子也是心里会比较舒服的。 对对对， 嗯， 像你比如说自己的社区附近就有幼儿园可以上， 对， 小朋友在老人的看管下滑着滑板车就过去了， 对对， 他会很开心，就等于就是出门遛弯了然后上幼儿园了。 对， 这种整个的一个所谓上学哈，因为幼儿园本来也不是去学东西嘛，就是上学这样的心态就会变得非常轻松。 对， 嗯， 对。然后第二个可以考量一下，就是师生的一个配比情况。 嗯， 尤其是在三岁以内，比如那种托幼班，他到底是几个老师，然后对应着几个孩子？因为他们相对年龄小的孩子，然后他独立的能力和自主能力，他会相对来讲弱一点。 对， 所以他对人员配比的要求也会高，因为他更多的是要回应孩子的一些需求，因为他们表达不清楚，所以你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观察 他 们到底有什么需求。 对， 因为如果关注到处理好了，孩子会觉得就是他，因为他在与外部建立连接嘛，他说我的这些有需求的时候别人会帮我，就是我表达这个别人能帮我，他 会有安全感。 对，他会觉得安全，而且我说话就是我解决问题是有用的，有效的。但是如果比如一个老师对十个孩子他看不过来这样的状态，然后孩子有一些需求得不到回应的时候，然后他就会慢慢的就会变成那我就不说了， 不表达，反正你们也帮不了我，就自己闷在心里就好了。 对，与其是这样，那还不如就是 在家里面至少有人能够回应他。 对对 对。那所以你建议的这个师生的配比多少会比较合适？ 我们比较建议的是，如果能到1:3，那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数字。 对对对。 嗯，如果是三岁以前，三岁以前，两岁以上，三岁就一岁半吧，一岁半到三岁之间，如果是可以有这种比例的话，就是孩子他你看到他的状态，观察到他的机会会多一点。 一个是距离，一个是师生配比，就是我们在考察幼儿园的时候要去考量的两个标准。第三个还有吗？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其实提到过的，就是教育理念。 就是看这个幼儿园的教育理念跟你自己所设想对于这个孩子的这个安排是不是能够去符合， 对， 或者说比较大 对 可能性的去符合。 对 对，这是让家长孩子都可以舒心的。 对，家长老师和孩子这三条线都会不拧巴。 对 这样。 对对对对对。三点是吗？ 对， 这是考察的三个范围。那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因为我在考察幼儿园的时候，我是正在准备说想要让他在三岁之前去一些半天的托班。我的个人观点就是说，与其天天跟阿姨和老人家在一起，因为我和我先生都要上班嘛，这是大家普遍的一个问题。 对， 与其这样，不如你周一到周五可以多去跟同龄人在一起玩一玩，然后周六周日呢我们是尽可能会陪伴他的。我觉得这个并不冲突，并不会影响到我陪伴他的时间。那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私立的托班它可能会出现混龄的状态。混合的年龄，有小的有大的。如果孩子在幼儿园被欺负了怎么办？ 首先如果就是他是大孩子跟小孩子混龄，然后更多出现的可能被欺负的就是我想玩的玩具玩不到，或者说我正在玩的这个玩具有可能会被那个 突然抢走。 对，然后一个要么就说这个，首先他不会是因为他这是一个就是自然他休息的时间嘛，就是自己游戏的一个时间段，他在体验这个玩具。首先如果要是刚才提到的比如师生比例合适的话，其实有时候老师会 这种问题会被避免。 对，至少他是有一个成人介入可以帮助他们去解决这个社交冲突的。对，然后如果要是因为其实这个问题你很难避免，因为孩子之间就是 抢玩具他不觉得是打架，他只是特别直白的去表达自己的需求。 我喜欢的就是我的，因为这就是两岁左右的孩子他的一个直接的想法。他还没有更强的哪个是你的哪个是我的这种物权意识。然后我们就说可能 如果出现了玩具被拿走，心里边会有一时的不痛快。然后第二个就是，这是可能我们觉得孩子经历的不太好的一面，但是其实他也有好的一面，他没有绝对嘛。好的一面就是我开始就是接受了有这种事情的存在。 嗯， 它会发生，它随着它累计，比如就是它发生的次数，它会有经验。有的孩子我们观察过，他会选择，那你把我这个东西抢走了，他就回头，虽然是不痛快一下，或者哎那边还有一个那个。 但他至少知道这个事情是可以存在的， 对， 接受了这个事情的存在的合理性， 对， 然后他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去找一个台阶儿，或者找一个别的转移注意力的东西， 对，这是属于自己处理情绪能力会， 是一个机会， 对 对，所以他等于创造了一种就是处理自己情绪的机会， 嗯， 这个是在跟大人单独相处那个机会比较少的， 嗯， 这种社交冲突是比较可贵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出现这种情况，有一种孩子就会一直哭嘛， 对， 然后他觉得不知道怎么准备， 对， 如果这个时候有老师存在的话，如果加以引导，就是首先跟他共情，我知道你很难受，然后怎么样，然后提供一些解决的方法，你看这样行不行，那样行不行，咱们试一下。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孩子的社交能力倒是有一个提升。 嗯，但是有的时候会遇见那种就是孩子被无理由的欺负， 嗯， 就莫名其妙就被孩子啪打了一下， 嗯，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通常现在有很多家长都会说我支持他，我支持你打回去，是吧， 嗯， 所以呢其实针对这个问题，在节目当中之前《甄嬛传》里面那个演员沈眉庄兰溪， 哦， 他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我支持孩子可以打回去， 嗯， 那么到底怎么样去跟孩子沟通这件事情，怎么样教会孩子所谓的自己保护自己， 嗯， 这边有个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请你摸着自己的 良心， 嗯，认真的回答，假设你的孩子被人家每天都这样绊倒了，你这个做妈妈的回家跟你哭诉，妈妈来回家哭诉， 妈妈 黄医生也把我绊倒了， 小红每天都绊我，都绊我了， 别哭，有话好好说， 对，妈妈， 但他为什么要欺负你， 他说你没有他妈漂亮， 太过分了，这话你也忍得了，我没有原因的，他就是说他欺负我或者怎么样，你会怎么样？ 不过说实话，这个话题我还真是跟我家里人聊过，我可能会，他们会觉得我有点过激，因为我会觉得我一定会教我的孩子不要去主动侵犯别人，但是其实我还是支持，就是说如果受到无理由的侵犯，我是支持他打回去的，但是他一定要记住不能主动侵犯别人，但是你一定要用你的举动告诉小朋友，你是不可以随随便便就欺负我。 这个处理方式听上去好像比较简单，但其实我记得之前 LC 咱们有专门聊过这个问题， 对对对， 就整个是有一个步骤的， 对， 家长面对这样的事情， 嗯， 我回忆一下看看回馈行不行， 嗯嗯，好， 首先如果孩子回来告诉你这个事情了， 嗯， 你就要先去同理心， 嗯， 你先要接受他的情绪，然后去了解事情的真相， 嗯， 如果真的是对方的孩子问题的话，如果很严重， 嗯， 那其实是可以通过父母之间的沟通， 嗯， 去疏导这个事情的， 嗯， 但是如果只是就是年纪很小的小朋友就是这样打闹或者是绊倒没有理由的这样的欺负的话，我觉得其实第二，如果还有第二次第三次发生的话，可以让孩子还手还回去。LC 老师的眼神 没有，我在思考，我在思考，就是说到这个孩子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回应，第一点就是一定是父母要做到的，就是当孩子如果出现了他东西比如被拿走，他情感上不高兴不痛快，第一点绝对不是马上告诉他抢回来， 就不能是第一下就有这个过激反应， 因为你要判断他此时的心理需求是什么，他此时是我不痛快我不开心我想要有人哄我， 不是因为玩具被抢走了我必须，就是不是因为缺失了玩具的这种感觉，而是说我现在不开心，你哄我告诉我说你可以哭或者你可以表达你的情绪，这才是更重要的。 对，然后说到就是你要不要打回去，因为就是如果受到外边有人无端的去招惹你，你要不要打回去，其实这个这打回去是中很多方法中的一种，有的人可以选择，如果他是比如就是人家无端的去欺负我，我能不能打回去，其实我认为有些孩子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他想不想选择这样的方式， 因为孩子跟孩子是有区别的，有时候家长跟孩子可能不是 想法一致， 对，所以就是你觉得哎，你受欺负了，你现在就应该打回去，因为家长认为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这么做，所以我也要求你这么做， 所以这个时候是需要跟孩子去沟通，说那你觉得就是跟他同理心完了以后哄完他是不是要跟他沟通说你现在想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尊重他的选择吗？ 首先就是作为家长你要真的先判断一下，就是你的孩子是不是这种，就是比如出现这种情况我是立刻就是能做出快速的反应这样的，他是比较外倾型的，还是说他有了这样的不好感受他是内倾型的，他要先消化一会儿。 我家孩子被抢了玩具，他会先看我，先找我。他要找我，有时候躲在角落里偷偷观察过。他找不着我，他就回去抢了。也不叫抢，就是跟着人家，就非要跟人家一起玩。如果眼神跟我交汇到一起了，他就会跟我告状。不管是不小心被别人碰到了呀，还是玩具被抢了，他都会告诉我就吸取了上次没有给他这个同理心的这个教训，然后我就跟他说啊，妈妈看到了。我知道你现在不开心，没关系，我们还有别的玩具可以玩，或者你想不想跟小朋友一起去玩。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去跟他说你想跟他一起玩。如果是被打了，那我就会跟他说我看到你被打了，我知道你很疼，给你揉揉。但是小朋友不是故意的。我目前是这么化解，因为他不会说话。我现在是这么化解的。 对，如果真的不是故意的，那就陈述事实。如果是真的是 故意的， 对，就是还要跟他同理完之后，他这样做确实是不对的。就是这些，如果是比他大的孩子，是如果他是已经是有意的在可能是比如打了他一下或者怎么样玩的过程中，是有这样的问题出现，是要有时候是要确实是家长去介入去解决一下的。但如果还是讲到这个，如果同龄人相差岁数不大的情况，尽量家长以同理心，其实就告诉他你受伤我知道，你到我这儿来缓一缓，然后你到我这儿缓冲一下力量，然后你再去。 再去干嘛呢？接着玩你的，还是说要找回刚刚那小朋友？ 就是也不用刻意去找，因为 干嘛干嘛去。 对对，就是我把你哄好了，就是你的能量得到恢复了， 这个事儿结束了， 对， 就翻篇了。 对，然后如果他决定想进一步继续去找人家，说跟着人家去走，这都是 OK 的， 就随他去，来 让他去尝试。因为说他什么时候才知道自己能行和不能行呢？其实小孩子跟成人有时候一样，我只有碰到事儿了，我撞到墙了，我才知道我能力范围是多少，我是谁，我遇到问题都会怎么解决。所以就是家长在这时候就不要过多的再去干涉这件事情，如果同龄人你大胆的就让他去体验一下，哪怕体验回来可能是 输了， 对，但是他其实需要这个， 他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 对对对，他就知道自己什么行什么不行了。对，这是有意义的。 好，我们正在聊这个幼儿园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的一些问题哈。混龄班级当中难免会出现小朋友之间的交涉的这个社交冲突啊，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的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今天正在聊孩子多大上幼儿园合适，稍后继续回来。 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你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这样若即若离让我很抓狂， Yeah，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你看我的眼神像是在把委屈诉说，嘿 baby 这都怪我，真的真的舍不得你难过， 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像我这种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yeah. 你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这样若即若离让我

比如两岁多或者三岁刚入幼儿园的这一些小朋友，因为他如果本身他就换了一个环境，然后不一样的社交环境，再加上做的事情规律都跟之前不一样，他会有一点焦虑情绪。但是如果比如幼儿园每天保证有多长时间的一些户外的活动，其实他在户外的时候可以稍微缓解一下他的焦虑的心情。比如就是真的就走在外面吹吹风，看看那些树叶去动，然后孩子们都会有一种就是情绪被安抚的状态。 所以每天大概你建议幼儿园时期的孩子们每天要进行多长时间的户外活动会比较合适？ 其实这个问题之前我还真做过一个研究，我还真的发现不只是中国境内哦，就是全可能也不能说全球吧，反正我调查了很多文献，然后对于幼儿园的户外的一个教育时间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 对对对，这个好像是缺失的一块。 对，所以就是我们我在想是多长时间比较合适。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能在室内，比如在你上一段时间课，然后你都可以第二时间段，比如你都插着这边来，然后上完一节课之后，然后你第二时间段就带孩子去做一些户外的活动，然后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回到室内的环境。然后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孩子的状态会更好一些。尤其是那些小龄段呢，他就是我在室内我感觉有点焦虑有点紧张，然后到室外我去舒缓一下放松一下，然后我再回来。 但这个室外我发现了，对于年龄小的孩子来说还不能是人特别多的地方。就是绿植什么的都没关系，就是人不能多，人一多我觉得跟他那个海拔有关系。他那个身高处在那个位置看都是大人的腿， 对， 他就觉得很紧张，就会抱大腿，就会抱着自己最信任那个人的大腿，然后就不敢往前走。 对，所以就说这个，所以要考量就是他这个户外是公共的一个区域，还是说如果这个幼儿园有一个专属的这样一个区域，至少你让孩子是安全的在里边。 对对对， 然后他是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他人员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然后如果可以有这个条件的话，我觉得对孩子来讲也是一种情绪的缓解。 那刚才讲到其实就是幼儿园当中为什么孩子如果没有准备好就去到一个这样的环境当中，对他是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或者说有可能会让他融入不进去，是因为这个环境完全是陌生的。连身边的人都是变化的，包括同龄人，虽然都是同龄人，但是你平时在小区里面玩的小孩子，和你去幼儿园玩的，可能他也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对，肯定会有。 但是我也是听到过一种说法，说孩子其实在自己特别亲近的人面前，他已经习惯于某一种撒娇也好，就是耍赖也好的一种方式，比如说我知道我不吃饭你肯定会今天不会让我饿的。 对， 就我上了厕所我拉在裤兜里了我不说你总是能发现的。 对， 它有一种惯性的这种惰性。 会， 所以那种说法就是说孩子在一种陌生的情况下环境下反而会激发出他的很多潜能。 会，真的会， 是真的会的，对吧？ 真的会。最举个例子，就是之前他觉得呀，就是为什么就是有家人照顾的时候，他觉得这些事儿吃喝拉撒睡不是自己的事儿。 对，我不需要表达，我就可以 很舒服， 舒服舒坦。 对，很舒坦。我然后我也觉得我什么都不用做，然后就很好。一旦就是当他发现原来这事儿是我自己的，我需要承担，然后我需要为我自己舒不舒服负责的时候。这是一个生物本能，它会被激发出来，然后我要去说，我要去怎么解决，确实会，真的会。而且还有一个，我观察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不只是在幼儿园啊，比如在一些户外环境，有时候家长可能在比较远的地方，因为比较大嘛，然后孩子跑步，然后就是跑着跑，叭就摔在地上了。正常如果你在室内，他孩子第一反应一定会回头 看父母， 对，然后看你们表情，哎呀我摔了，你们快来安慰我呀，就心里有这样的需求。但是在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自然场子里的时候，摔了一下，然后也是先看，然后看了一圈，然后发现父母也没在，然后旁边还有一些别的陌生人，他就会慢慢的自己起来，然后掸掸那个土，然后接着往前走，然后再跑起来。 对对对，这种情况我见过，就是我们家孩子也会有。就我现在教他一个手势叫勇敢。他如果真的找我寻求安慰的话，我就跟他说妈妈看到了，勇敢。 对， 然后他就会勇敢。他有时候会哭两声，一听我说勇敢就勇敢了。还有的时候就是 真的是玩得很开心， 嗯， 身边他就顾不上了，他其实摔了我觉得挺严重的，嗯，我正想去安慰他，他不需要，他赶紧站起来， 哎， 立刻跑去， 对对对， 立刻玩，就不想耽误一分一秒在这种无用的事情上面， 对，这是在情绪里面， 对对对对， 所以就说有的时候其实刚才也是提到这个，就是让孩子去经历一些事情，然后让他自己学会去处理一下一些自己的情绪，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嗯哼， 嗯 嗯，所以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的，嗯，他是二胎妈妈， 嗯， 老大因为老二出生之后家里没有人带老大了，所以就提前送去幼儿园，嗯，他的姥姥就跟我妈妈吐槽说这个男孩还不会自己如厕呢，就送去幼儿园简直就是遭罪， 嗯， 每天在幼儿园兜一屁股屎，他跑得欢实着呢， 嗯， 可是我就心想说孩子他自己有一屁股兜的屎子，他其实是有意识的， 对， 他到了某一天他自己真的忍不了，他一定会说 对 我要换或者怎么样， 嗯， 这也让我想到我们之前在说那个如厕话题的时候， 嗯， 有一个台湾妈妈，他给自己正在训练如厕的孩子的惩罚方式就是你在外面尿了没有及时告诉我尿裤子了，我不会立即给你换， 嗯， 我会让你先难受一会儿， 嗯嗯， 然后告诉你说这个事情是不是应该你自己负责， 嗯，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道理， 对， 让孩子去了解说这个事情， 嗯， 应该是我自己的事情， 嗯嗯嗯，没错没错， 哦，不好意思我嗓子突然哑了一下特别难受，已经眼泪都憋出来， 就是语言我们老师也会有这样的， 对对对对，很尴尬已经忍不下去了 我你这个状态在我上课的时候也有 对，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理念就是说，嗯，其实有的时候陌生的一个环境是反而能够激发出孩子一些在家里面可能缺失的一些技能的，嗯， 对，其实就像刚才袁一说到的，就是我拉了一裤子，然后我其实心里边是非常不舒服的， 嗯， 但是如果你从没有让他有个这种不舒服的体验，他就永远不知道遇到这种事情我应该怎么办 去处理， 对， 嗯， 所以在家里可以告诉他，比如你嗯，如果拉了的时候你可以跟老师，你可以告诉老师嗯嗯，或者一些他能会的语言让他去表达， 嗯， 然后或者你说你可以指一指自己的纸尿裤，然后说 对对对 嗯嗯，然后就是他能学会的一些表达方法， 嗯哼， 然后这种都是一些有效的沟通， 嗯 嗯， 总之我们今天聊了那么多，就是关于幼儿园什么时候去上合适这个事情没有一个定论， 对， 就至少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年龄的线， 嗯， 因为孩子自己不带日历， 对， 他并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是三岁了， 嗯，没错， 所以这个三岁只是一个比较普世的这样一个概念， 没错， 但是你说你是15个月送去小托班， 嗯， 还是说你到5岁再送去幼儿园， 嗯， 当然太晚我们刚才也说是有弊端的， 对， 对，这个事情还是取决于在去幼儿园之前那几年， 嗯， 家长是不是给孩子建立了首先心理上的安全感的建立是不是足够强大， 没错， 其次是在实际的实操过程当中， 嗯， 他的那些基本的自理能力， 对， 生活技能是不是拥有了， 对， 或者能够去学习了， 对， 这个也很重要， 对， 以及你要让他去那个幼儿园，在我们刚刚说那四个衡量标准当中， 嗯， 是不是能够符合， 嗯， 第一是距离， 嗯， 第二是师生配比， 对， 第三是教学理念， 嗯， 第四呢就是这个活动的空间， 对 对，这些都是我们家长在决定要不要送孩子去上幼儿园之前需要去考量的问题， 对，然后还有就是最终最后提示有一个小 tips 吧，就如果孩子真的是比如早去了幼儿园，然后就是或者三岁刚上幼儿园会有一段不适应的时期，就是可以怎么帮他们缓解这个， 这个很重要， 对， 对， 对， 怎么去缓解这件事情，就是比如你平时周一到周五你见不到他很忙，那比如周末的时候真的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比如就是周六的什么时间我就是来陪伴你的，然后让他对某一周一个时间段 很期待， 对，固定下来这个时间段我什么都不做，手机就放一边，我现在就是来专心陪你来玩的，就是如果每周也有一个这样固定的时间，其实对孩子来讲你这个方法有效的一个陪伴， 这个事情我们之前讲过一个案例，是我们的一个奶爸过来说的，他们家孩子刚上幼儿园， 嗯， 也是处在就是抗拒，每天会哭闹， 对， 但是也慢慢在变好的过程中， 对， 但是他就是给孩子的灌输的这个 一个规则，就是周六周日爸爸一定会陪你的，爸妈一定会陪你。 嗯， 所以那天周一送去幼儿园的时候，又是惯例的哭闹。 嗯， 结果在哄差不多之后，进园之后被老师牵走了。 嗯， 他闺女转身对爸爸说：“周六。”嗯，他爸瞬间都要泪奔了，就觉得说这就是。就是父女间的一个感情的小密码、啊、 对， 这个其实是让孩子有所期待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但是如果你 promise 给孩子什么时间我们做什么事情，真的要尽量去履行你说出去的这一些。然后第二个就是好的，就是尽量，如果因为孩子周一到周五如果只在幼儿园，他是相对来讲他是怎么说呢，就心里边他会觉得哎呀好，已经憋了一周的时间了， 跟上班是一样的吗？ 对 对， 尽量你跟他的互动就不要再啊静静的来，我们读一本书，其实更好的就是你靠运动的方式，你这对你去换，真的去跑去跳，你跟着孩子一起去玩蹦床，然后我们去，如果雨后我们去踩踩水花，然后找找有没有树丛里冒出来的蘑菇，看看草有没有变绿，然后去真的做一些这样真的跟孩子玩的事情，而不是再把他哎我陪你时间来咱们看本书吧，然后咱们玩一个什么什么游戏，而是真的就是回到最自然的状态，去最自然的去玩，对孩子的情绪修复是最有效的。 多带他们在你就是休息的时间去户外跑一跑， 对， 然后来缓解他周一到周五要去到一个陌生的新的环境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压力和紧张的感觉。再次感谢 LC 今天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答疑解惑了很多，相信之前如果对于上幼儿园这件事情有担忧的家长，可能通过今天的两个小时节目可以有所收获。然后在选择幼儿园的时机和地点的时候也会更加有目标一些，也会更心里有底一些。 对， 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呢，也要惯例送上的是由我们的辣妈代表也是气象主播王毅带来的辣妈说天气，之后呢就是下一档节目活力 music 课了。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我是袁一， 我是 LC， 不要走开哦，之后有辣妈说天气，我们明天见， 拜拜。 事情莫过于把孩子哄上床了之后，都可以就着烤串看世界杯的比赛了。我也是这样，但是呢，出于职业病的困扰，看到世界杯在俄罗斯举办，我就会想，哎呀，这里的天气适不适合球员去发挥呢？因为要知道，上一届2014年巴西世界杯可是遭遇到了严重的高温天气的，那这一次他们能不能够逃掉炎热的困扰呢？ 今年俄罗斯世界杯比赛球场分布在11座城市，从东边的叶卡捷琳堡到西边的加里宁格勒，直线距离比北京到乌鲁木齐还要远。那北边的圣彼得堡到南边的索契呢，相当于北京到香港了。不看不知道，一看真是吓一跳，地理位置跨度这么大，天气恐怕会变得复杂多变啊，这可对球员的临场发挥至关重要。可事实上，虽然11个城市地理位置跨度大，但是它们大多位于东欧平原，以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气候差异并不是很大。那什么样的环境条件最适合进行足球运动呢？首先，温度最好在18到20度之间，要是温度超过30度了，球员在运动过程当中体温会上升到40度左右，这就会造成肌肉活动能力下降，动作的准确性、协调性、反应速度、注意力都会降低，严重的还会中暑。那相对湿度的要求呢，是在40%到50%，所以也不能太潮湿。像是巴西世界杯上荷兰和墨西哥队的比赛，就经历了38.8度的高温，70%的湿度。主裁判员在比赛第33分钟就启用了补水暂停，球员得一边喝水，一边往身上喷水来降温。那再看俄罗斯这一次，位于中部的5座城市，以莫斯科为例吧，6月到7月是最适合旅游的季节了，日最高气温22度左右，最低气温12度左右。只有位于南部的索契等几座城市可能有超过30度的天气存在，但好在这几座城市的比赛时间都在傍晚或夜里，所以天气的影响就不存在喽。 好，相信说到这里，你和我一样，了解到了这一次俄罗斯的天气情况并不会影响到这些伟大的足球运动员发挥，我想我就可以安心的继续看比赛。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下周再会。

来向我召唤，哪怕只有痛苦作伴，也要勇往直前。 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